哋一齐回到好耐好耐以前。动物农庄，作者佐治奥威尔，译者蔡伟全，南出版。第九章，博萨裂开咗嘅马蹄要花好耐时间先好得翻。佢哋喺庆祝完胜嗰日之后，就开始重建工作。博萨连一日都唔想停落嚟，而且佢将唔俾其他动物见到自己痛楚视之为一种荣耀。到咗夜晚，佢会私底下向高路华承认，其实只马蹄真系令佢好困扰。高路华揾咗啲草药翻嚟，嘴着磨烂帮博萨敷只马蹄。佢同班哲文都劝博萨唔好咁搏命。高路华苦口婆心咁同佢讲，马嘅肺部唔系铁打嚟噶，但系博萨始终都听唔入耳。佢话佢只系得翻一个真正嘅心愿要了结，就系喺佢退休之前见到风车运作得畅畅顺顺。当初佢哋草拟动物农庄法律嗰阵，订定咗马同猪嘅退休年龄系12岁，牛系14岁。狗是9岁，绵羊是7岁，而鸡和鸭就是5岁。众承诺退休之后会有充足的养老津贴。到现时为止，其实都没有动物拿过这笔津贴。但是最近大家越来越多讨论这件事。现在果园后面那块草地已经用来种大麦。所以有传闻就说他们会在大牧场挖一个角落头出来，留返俾退咗休嘅动物放牧。据说一隻马嘅养老津贴一日有成5磅谷物，去到冬天就有15磅干草，公众假期仲多一条金笋或者一个苹果。下年夏天就係博萨12岁生日啦。与此同时，呢段日子过得并唔容易。呢个冬天同之前嗰个一样咁冻，而食物短缺的情况甚至更加严重，配给给动物的食量再一次减少。虽然分配给猪和狗的就例外，史叫娜解释说，照本宣科地平等配量其实是违反了动物主义的原则。他说如果他想，他完全可以证明到给其他动物看，无论表面上看是怎样，他们实际上都不是真的那么缺粮。在这一刻，的确他们有需要做一些粮食的重新分配。史叫娜从来都不会用减少，而只是会用重新分配来描述这件事。但是跟宗师那时的日子比较，情况依然算是改善了很多。他拉高把声，一轮嘴地用一大堆数字去证明他们比宗师那时收成的燕麦多了，干草多了，大头菜都多了，他们的工时时数比以前短了，他们喝的水比以前质素高了，他们的寿命长了，他们的细路可以平安长大的多了，他们旧房入面的禾秆草多了，连比虱咬都少了。一众动物都听到深信不疑。讲真，宗师和他所代表的一切都随着时间而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他们知道当下的日子是过得有些艰苦，而且经常都会饥寒交迫，还有不是睡觉的时候就多数都是做紧事，想停下都没有。但是毋庸置疑，日子始终好过旧时，他们很乐于相信这个是事实。同埋，正如史叫娜话斋，以前佢哋系奴隶，而家佢哋系自由身，呢样先至系重要噶嘛。比起之前，而家多咗好多只动物要养。秋天嘅时候，4只母猪同时怀胎，一共生咗31只猪仔。呢班猪仔全身都系花斑，而拿破仑系喺农庄入面唯一嘅一只野猪。所以要估班猪仔的阿爸是哪个一啲都不难。没几耐之后，特别委员会宣布说， 当他们买到砖头和木材之后，会在农舍的花园里起一间课室。课室起好之前，班猪仔就由拿破仑本人在农舍的厨房里面亲自教导。他们会留在花园里做运动，亦不可以和其他年轻的动物一起玩。亦大概是在这段时间左右，他们多了一条规矩。如果一只猪和另一只动物在路上相遇，那只动物就必须要站在一边让路。而且所有猪无论是什么阶级，逢星期日都有可以在尾上面佩戴绿色丝带的特权。农庄这一年算是过得不错，但是就不是很够钱使。他们就要买砖头、沙和石灰回来起课室，而且还要储定钱来买风车所需要的机械，然后还要买屋里面的灯油和蜡烛。拿破仑台上面的方糖，他禁止其他猪食方糖，说会食肥他们，还有其他诸如工具、铁钉、细绳、煤炭、铁线、铁片和狗饼等等的日常琐碎东西。他们卖了剩下来的一堆干草和部分薯仔，买蛋的合约亦都增加到每星期600粒，因此这年母鸡都只是仅仅生得够鸡仔去维持鸡的数目。12月才减少过的配粮，到了2月份又要再减多一次。为了悭返油，旧房入面亦都禁止了点灯。不过一班猪似乎都过得不错，事实上他们还发了少少福。厨房后面有间酿造房，自从宗师年代就一直荒置了。二月下旬的一个下午，一阵暖和浓郁而开胃的香气突然从酿造房飘到前院。这种气味一众动物都从未闻过，有人说是煮大麦的气味。动物流晒口水，出尽力是感索，想象着是不是晚餐有得吃大麦糊。不过大麦糊并没有出现，而之后那个星期日，他们听到宣布说以后所有的大麦都会留给一班猪。果园后面块田现在已经种满了大麦，没几耐消息传出说现在每只猪每日都会收到一杯啤酒，而拿破仑自己就会收到半桶，每次都是装在皇冠德比牌的大碗里给他享用。如果说生活上都有艰难的日子，那起码大家过得比以前更加有尊严。现在有更多的歌唱，更多的演说，更多的巡游。拿破仑落了命令，每星期都会举行一次叫做自发游行的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庆祝动物农庄的斗争和胜利。在指定时间，动物会暂停工作，然后排成军队队形，围着农庄进行步操训练。猪会带头，然后依次序是马、乳牛、绵羊和鸡鸭。狗会走在队列的两边，而在所有动物前面的是拿破仑的黑公鸡。博萨和高露华两个中间每次都会挂着一幅绿色的旗帜，上面画了马蹄和牛角，还有拿破仑和致万岁的标语。游行之后会有朗诵诗歌赞颂拿破仑的环节，然后史叫娜就会发表演说，报告最近食物产量增加了多少，久不久还会鸣枪作结。绵羊是自发游行的最大拥护者，一有任何动物投诉说这个活动浪费时间，或者说天寒地冻站到很累，当猪和狗不在附近的时候，间不中都会有动物这样做，绵羊就会不停嗌四脚好两脚坏去令他们收声。不过普遍来讲，动物都挺喜欢这些庆祝活动，他们认为能够提醒下自己，他们才是自己的主人，他们做的事全部都是为自己而做，能够令他们觉得多几分安慰。于是有了这些诗歌、巡游、史叫娜的数字、如雷贯耳的枪声、公鸡的啼声、旗帜的飘扬， 他们就可以忘记肚里面的空洞，起码有阵时可以啦。四月，动物农庄宣告成立共和国，所以有需要选出一位总统，候选人只得一个，就是拿破仑。他最终获得所有选票一致支持而胜出。在同一日，有新一批文件传出，揭露斯洛波和宗师勾结的更多细节。原来斯洛波不只好像大家一直以为那样，只是用计谋尝试令动物在牛棚之战中打败仗，而是公然为宗师作战。实情是，他原来才是人类大军的领袖，他冲入战场的时候还曾经高叫人类万岁。有些动物到现在还记得见过斯洛波背脊上面有些伤痕，这些伤痕原来是拿破仑咬出来的。仲夏之际，不见了几年的乌鸦摩西突然又再在农庄出现，他都没什么变过，依然是不做事，成日只得把口吹嘘啲乜嘢糖果山。佢有时会企喺树桩上面拍下拍下佢对黑色嘅翼，然后喋喋不休咁向任何肯听佢讲嘢嘅动物讲足几个钟。佢会用嘴指住个天，一面认真咁讲： 上面啊，同志，上面喺你哋见到嗰嚿乌云嘅另一边，就系糖果山。那里是我们这些可怜的动物可以永远不用劳动的快乐国度。 他甚至乎声称自己有次飞得很高的时候飞过上去，在那里还见过有长青的三叶草田，树篱上面还生满了亚麻籽饼和方糖。很多动物对他讲的话都深信不疑。他们解释现在的生活过得又饥饿又疲累，如果在某个地方有个好一点的世界等着他们，不是正确一点公平一点吗？比较难确定的是猪对摩西的态度，他们都很鄙视地宣称糖果山的故事只是一个大话，但是他们又容许他留在农庄里面，还不用做事和每日享有一杯仔的啤酒。在博萨的马蹄好翻之后，他比以前工作得更加勤力。事实上，这一年所有的动物都做到好像只鸡咁。除了农庄入面的日常工作和重建风车，还有三月动工为年轻猪仔起的校舍要完成。有阵时长时间咁食唔饱，个肚真系几难挨。但是博萨从来都冇动摇过。他讲或者做的所有事都没有任何迹象告诉你他已经不复当年用。唯一不同的是他容貌上的小小改变。他的皮毛比起以前没那么光鲜，大髀似乎都缩了水。其他动物说， 春天来的时候博萨就会回复状态的了。 但是春天来到，博萨都是没有大只翻。有时走上采石场顶的路上，当他用肌肉撑起大石的重量，能够令他坚持下去的就只有他无比的意志。在这些时候，他会自己口噏噏，我会更努力工作。高露华和班杰文再三提醒他要小心身体，但是博萨都是不听他们说。他十二岁的生日越来越近，但是他都没什么理到，一心只是想在退休之前可以采集多一点的石头回来。某个夏天的夜晚，博萨出了事的消息突然在农庄里面传开。他刚才自己一个出了去拉些石头落风车道，怎知传闻果然是真的。几分钟之后，两只白鸽急急脚飞回来向大家报告。 博萨睡低了啊，他打侧瞓在地下，起唔翻身。 农庄里面大概有一半动物都即刻冲咗上起风车嗰个山坡，博萨就瞓咗喺马车两条车辕之间，条颈伸到长一长，个头完全喐都喐唔到。 佢眼神空洞，两边伸出晒汗，从佢口里面仲流出一条细细嘅血丝。高露华喺佢身边跪低叫佢：博萨，你见点啊？ 我个肺有啲问题。 博萨用微弱嘅声线答佢： 唔紧要啦，冇咗我，你都可以完成咗风车。我哋都已经收集咗好多石头翻嚟，反正我无论如何都系得翻个零月命噶啦。讲样嘢俾你知啊，我其实一直都好期待退休。班杰文年纪都大啦，或者佢哋可以俾我同佢一齐退休，等我哋可以做个伴。 我哋要快啲揾帮手。高露华大叫： 快啲啦！找动物去告诉史叫拿知发生什么事。 其他动物听到都即刻跑回入农舍找史叫拿，想通知他这件事。只有高露华留下来，班杰文亦趴在博萨身边，没有讲过半句说话，只是默默地用条尾帮他赶走的乌蝇。过了大约三个字之后，史叫拿终于满面同情和关注地来到。他说拿破仑同志得知农庄入面其中一个最忠诚的劳动者发生了这件不幸的事，感到最深切的悲痛。他已经安排紧将博萨送去威灵顿的医院治疗。动物听到这里都有点周身不聚彩。除了莫莉和斯洛波，从来都没有其他动物曾经离开过农庄。而且他们都不是很想将他们病了的同志交到人类手上。不过史叫拿很容易就说服到他们。他说威灵顿的兽医怎么都比他们在农庄里面更有能力医好博萨。大约半个钟之后，博萨好了一点。他很辛苦地站起身，然后慢慢压下走回入他的马厩。在入面，高露华和班杰文一早已经帮他用禾秆草铺好一张舒舒服服的床。跟着那两日，博萨都留在他的马厩休息。朱在浴室入面的药柜找到一大樽粉红色的药，将它送来给博萨。高露华就负责一日两次在博萨进食之前为他食药。黄昏的时候，高露华会趴在博萨的马厩入面跟他倾偈，而班杰文就负责帮他赶走乌蝇。博萨说他现在这样并不觉得后悔，如果他好得翻的话，他预计应该可以再多三年命，而他非常期待迟些可以在大牧场的角落头度过安乐的日子，到时将会是他第一次有时间慢慢学习和增进下知识。他说他会竭尽他的余生去学写剩下来那六个数字。班杰文和高露华只是在工作时间之后才得闲来陪博萨，而来接他走的车辆是在正午的时分到。动物都在猪的监督之下在萝卜田里除草，突然见到班杰文一边向大本营方向奔驰过去，一边大声嘶叫，都吓了一吓。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到班杰文这么激动，甚至是第一次见他跑得这么快。动物不等猪给指令，就即刻放低手上的工作，冲向大本营。在前院入面有一架由两只马拉住的大篷车，车的两边写着字，司机位坐了一个戴着薄纳帽、个样古古惑惑的男人，而博萨的马厩已经空溜溜。动物围住大篷车不停地道别： 再见啊博萨， 再见啊博萨， 再见啊， 再见啊博萨， 死蠢死蠢！ 班杰文一边大叫，一边围住他们急步跳来跳去，用马蹄敲打地面： 死蠢啊死蠢，你们看不明白车旁边写着什么吗？ 动物听到都停低静了下来，苗维粒粒咳咳地尝试读出上面的字，但是班杰文推开他，在大家的一片肃静下，他开始读： 艾法·西蒙，威灵顿图马夫兼主教商。 供应皮甲、骨粉、狗屋。你哋仲唔明咩意思？佢哋要带博萨去屠场啊！ 听到呢度，动物喺恐惧中忍唔住喊出嚟。呢、这个时候，车上面嘅男人鞭打佢嗰两匹马，马车开始细步驶出前院。所有嘅动物都声泪俱下咁跟住喺后面。高露华喺动物之间逼咗去最前面，跟住马车开始越行越快。高露华亦都加快脚步，开始跑起上嚟。佢大声高叫博萨嘅名。就喺呢一刻，博萨几乎听到外面嘅扰攘。佢嗰副戴住白色斑嘅马面出现咗喺大篷车尾嘅窗口仔后面。博萨，高露华把声嗌得好伶俐。博萨，出嚟啊！博萨，快啲出嚟！佢哋送紧你去死啊！全部动物都一齐大嗌。出嚟啊，博萨，出嚟啊！但系架车已经越走越快，离佢哋越嚟越远。大家都唔确定博萨究竟听唔听得明高露华所讲嘅嘢。但系冇几耐之后，佢就从窗口嗰边消失咗。然后车入面传嚟乒铃乓啷嘅马蹄敲击声，佢尝试紧踢开道门逃走。有几次佢几乎可以踢散架车咁滞。但是他已经筋疲力尽。再过一阵，马蹄敲击声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弱，最后还消失了。动物在绝望之中开始祈求拉车的那两只马可以停车。他们呼叫着他们的同志，不要送自己的兄弟去送死。但是这两只蠢材实在太蠢，完全不明白究竟发生什么事，只是竖起只耳仔加快脚步离开。博萨的容貌没再出现在窗边。有动物想起可以冲去前面闩埋到五江闸，但是都已经太迟。下一刻架车已经穿过了个闸，迅速地消失在路的尽头，之后就没再见过博萨。三日之后，据报他在威灵顿的医院已经接受了作为一只马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顾。但是最后都过了身，史叫娜将这个消息宣布给大家听。他说博萨临终前最后那几个钟头，他都一直在场守候他。那个是我见过最伤感的一幕。史叫娜举起他的蹄，抹去一滴眼泪。我一直在他床边，到他临终前，他几乎已经虚弱到讲不到嘢，但是他在我的耳仔边细细声讲，说他唯一觉得悲伤的是在风车完成之前要走先一步。前进啊，同志，他说，以起义之名前进，动物农庄万岁，拿破仑同志万岁，拿破仑一定没错。各位同志，这几句就是他最后留下的说话。讲到这里，史叫娜突然面色一变，他静默了一阵，两只细眼露出怀疑的眼神，扫视了大家一下，然后才继续。他说他知道有一个很愚蠢、很邪恶的传闻在博萨离开之后开始流传。有一些动物留意到带博萨走的那架车上面写着屠马夫，还一口咬定说架车是送他去屠场。史叫娜说简直难以置信，怎会有动物可以蠢成这样？他们难道不认识我们敬爱的领袖拿破仑同志？个解释其实很简单，那架车之前曾经由一个屠夫所拥有，但是之后个兽医买了下来，只不过是还未游翻走过旧名，就是因为这样才发生这个误会。动物听到他这样说都松了一口气。当史叫娜继续详细描述博萨在病床上面的最后光景，他所受到的悉心照顾， 同埋拿破仑点样谂都唔使谂，就决定要用嗰啲昂贵嘅药物。佢哋最后嘅一丝疑惑都一扫而空。佢哋因为同志逝去而悲伤，谂到至少佢都系喺安详快乐之中离开，佢哋嘅心情都有所舒缓。之后嗰个星期日朝早，拿破仑亲自出席咗大会，仲为博萨宣读咗一篇简短嘅悼词。佢话虽然佢哋冇办法将佢哋同志嘅遗体带翻嚟农庄入面安葬，但系佢已经安排咗用农舍花园入面种嘅月桂花做成一个花圈，放咗喺博萨嘅坟墓前面。朱打算几日之后将会为博萨举行一场追悼宴会。拿破仑嘅演词以博萨最中意嘅嗰两句格言作结：我会更努力工作，同埋拿破仑一定冇错。佢话每一只动物都应该将呢两句格言收为己用。喺宴会举行当日，一架由威灵顿一间杂货店开过嚟嘅货运马车，将一个大木箱运咗入农舍。嗰晚农舍入面传嚟喧闹嘅歌声，然后系激烈嘅嗌交声，最后喺11点钟有一下打烂玻璃嘅巨响。之后嗰日一直到中午，农舍入面都冇任何动静，而传闻就话猪一定又唔知从咩渠道搵到啲钱翻嚟买威士忌饮。